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5月18日，保定市2017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廊坊市天都大酒店举行。涿州市华侨城涿州文化旅游项目、涿州五矿科技产业园、华大基因涿州科技产业园、天安集团涿州未来科技产业园项目在此活动上成功签约。河北省侨联省商务厅有关领导、保定市领导聂瑞平、郭建英、李俊岭、王月恒，涿州市领导王艳青、陈宇、王志前、刘军勇、李庆林出席签约仪式。保定市市长郭建英致辞，他指出，此次保定市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与北京峰会精神相契合，既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国内外交流与合作的具体行动。此次签约的33个重点项目涉及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旅游、新型建材、医疗卫生、现代农业等众多行业领域，合作地区包括京、津、深、沪、浙、粤、港等地，必将对保定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随后，保定市2017年中国廊坊国际经贸洽谈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开始，涿州市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军勇、副市长李庆林代表涿州市政府与4家企业进行签约。我是主播马玉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梦就会

承认，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当然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若爱的深会不能平衡，为情欢磨折了灵魂。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成。是种责任，给呀给的完整，有时暧昧再无法永恒。爱有多伤痕就有多伤人，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夜已深，爱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 伤痕这首歌曲被收录在 Love Sandy 这一张专辑当中，而这张专辑呢也为林忆莲缔造了好几个的销售记录，台湾销量80万，由香港到台湾发展的女歌手至今没有一个能够超越这个记录的，这也是林忆莲所有的专辑当中最精彩的一张，无论是主打歌或者是副歌，在词曲唱各方面都有着完美的表现，不论在销量或者是乐评的口碑上，这都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张专辑，也实在是一张值得收藏的经典之作。而这当中的所有的成绩都离不开李宗盛的功劳，李宗盛也无愧被称为是最懂那些真心付出过的痴男怨女的心。接下来请您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演唱的《我是真的爱你》。 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飘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请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在你的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我

以后有你照顾亲亲的姊妹情。 每当听到锦绣二重唱的老歌，还是那种感觉，温暖天然，从容不迫，放松向上，旋律感。可以说锦绣不是那种暴发户型的组合，也就是说他们的歌没有平庸的很媚俗的煽动性，自然可以慢慢的感动你。也许是种种歌曲以外的原因吧，锦绣一直都是那么平平凡凡的唱着，没有过多的聚光灯和鲜花。 寂寞中想起需要我吗？闷闷的想听一首歌，初恋的年头都与我们度过，曾是醉人情节再想激索，玩乐声遮掩不了痛楚，共大家一起呼笑我。多少青年人相恋变成自我，谁亦也曾年少爱玩火，莫为昨日独自难过，有时现实，有时无心的错，没有开始知道这缘是结果。谁了解今天谁不开心都唱情歌，怀藏着你与我这失恋的寂寞， 你可想起我？ 这首情歌是来自草蜢早期的作品，虽然当年在新秀歌唱比赛当中落败，但是却获得了梅艳芳的赏识，邀请为自己演出时的舞伴。而在草蜢渐渐具有知名度之后，便做独立发展，以劲歌热舞在流行乐坛当中另辟蹊径，最终能够独当一面。继续来听 Twins 恋爱大过天。 要紧，我会小心，喜欢的他却在左紧，聊聊天景比考试更专心，难道没有他我会更自爱，何时可恋爱，理论为何没记载，要那样才是应该，同学路为心事大过天，想不想有一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当然现在我未成年，让我肤浅，只知恋爱大过天，忘记有益的隔言，自动掠过他眼前，怎么是同学始终爱好太少，光阴一眨眼便跑掉，为何他竟比功课更紧要，难道没有他我会更自爱，何时可恋爱，理论为何没记载，要那样才是应该，同学爱生死天，想不想也日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当然现在我未成年，让我肤浅，只知恋爱大过天，忘记有益的格言，自动掠过他眼前，怎么是同学始终会遇见，少女爱男女本是自然，现在自愿或会变，而我是否懂得我不应该也难改变，同学爱新鲜，恋爱大过天，想不想也日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当然现在我未成年，让我肤浅，只知恋爱大过天，忘记有益的格言，自动掠过他眼前，怎么是同学始终会遇见， 你大概应该 天空海阔什么都喜 爱， 谈些小恋爱，谈更多美来，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 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在燃烧的岁月，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远，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远，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 是来自许巍演唱的《礼物》。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然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一间房，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那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风萧萧人渺渺，花雨到山中草，爱恨风流。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